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啊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俩又在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Sometimes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。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 素素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今天跟朋友聊到30岁，发现人过了30岁之后呢，没有几个是真正过得好的，不是说穷的状态，而是说生活状态。命运呢，30岁前几乎不会动你，它躲在暗处，让你用自己的方式品尝生活，累积经验，丰富人格，形成价值观，其实都是为了给30岁以后的你的悲剧做铺垫而已。20几岁的无病呻吟，愤怒、痛苦，其实根本不值一提。等过了30岁以后，看见身边人被命运摆弄，经历了以为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，我们才会知道，人生多半是不幸的。所以还是20几岁的时候活得最洒脱。没有这么多的生老病死，没有那么多被命运捉弄的无力感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人际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人际深爱，爱既有伤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。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。像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。 浪漫不愁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寂静流动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乐 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不要太乖了。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，做不到的事情也不用勉强，不喜欢的话装作没有听见。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要善待自己，就算好吃懒做，也还是希望你永远快乐，适当的自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对。 是一种幸运。 今天看到一句话说，三个星期前认识的人有可能比三年前认识的人更会用心地对待你，所以不要让时间误导了你。有些人初相识就像是故人归，有些人认识很多年依然是貌合神离。我一直觉得时间从来都不应该是衡量友情的标准，但如果一个人懂你、关心你、珍惜你，时间过了很长很长依然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那已经是亲人了吧。

双眼，在梦想里找开问路的时候， 一个人走呢其实很难，但最难的可能是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共同走过一段之后，再一个人孤零零的回来。而我们在感情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，但我们不需要对生活太过用力，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的。 是个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。流浪使我不再寂寞，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

高度。